我现在正在一部戏剧的跨剧里面，叫 Chinglish。 大家好，我是杜新喜，我是一位刚毕业的导演。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和 Candy 聊了音乐剧哈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新喜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故事哈。新喜呢是这个戏剧导演，那么我们可能就来转到说英国的这个戏剧或者是话剧。我想问一下新喜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要来学习这个戏剧导演呢？ 其实就是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，因为我初中就是在这边读的，然后当时初中是有三门课是必学的，就是英语、数学还有英国文学。然后英国文学当时我们教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，然后我那个英语老师是也是我们学校的戏剧老师，然后当时他给我们就上课的办法就是大家把这些都演出来，演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是最早开始接触戏剧的，然后后来自己时间多了，然后可以在伦敦看很多戏，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，大学有各种社团，有好多戏剧类的社团，然后就开始在里面玩儿，然后慢慢就觉得啊，我想做这个了，然后就考了戏剧学院。 哎，那你觉得又在英国考这个戏剧学院，而且你觉得是导演难考吗？是对这个英语要求特别高？ 应该是要求挺高的，至少你得懂。 而且对这个文化功底、文学功底要求特别高。我知道你是读的英国皇家戏剧学院， 对， 这个里面出了很多的名人，大名鼎鼎的抖森，对 ，Tom Hiddleston。除了有抖森之外，还有哪些有名的？ 丹威秀，就是演香水，演云图，然后在上个007里面演过 Q 的那个演员，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。然后还有有名的还有哪一些？再就是一些老一点了的吧， 老戏骨， 对，然后像 Alan Rickman， 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吗？他是我们校长，我是知道，那应该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吧。 皇家这个戏剧学院难考吧？ 分专业，就是表演系一定是最难考的。 表演系最难考。 对对对，表演系一定是最难，因为这个学校它设置的专业比较少，它只有四个专业。本科就只有表演系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制作类的，就是 technical theater。它是一个专科。 剧院技术。 对，就是技术类的，然后它是一个两年的专科，它不是就是不是给大学文凭啊，或者是研究生文凭，不是这种，它只是给一个专业专科。然后它是你进去之后，你每一个部门你轮流换，比方说在音效部门学一段时间，灯光部门，然后道具部门，这样子轮流换着的。然后再就是研究生有两个专业，一个是偏现代一点的表演吧。偏现代一点的表演系，虽然他们学的剧本也都是挺老的，然后再就是我们专业。 哇，你们一共只有四个专业？ 对， 表演本科有一个，然后呢，研究生，你刚才说偏现代一点表演，这个偏现代一点表演和他的本科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？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出来有不一样，但是他那个专业的名字设置是叫 Theater Lab，然后他那个专业说的是就是比较稍微偏肢体一点的，但是他相比起其他学校偏肢体一点，比方说 Central 有 Advanced Theater Practice， 跟他们比是根本比不上的，我觉得，因为 Advanced Theater Practice 真的是很多人他是做。就是肢体剧，纯肢体剧，或者是纯 puppetry 木偶戏。但是像我们学校呢，它其实还是只是非常正统的在研究一个剧本。 是演的还是比较经典的剧，莎士比亚。 对，有莎士比亚的，也有一些其他的，但是演的还是确实是像是就是正常分析剧本一样，它并没有把它太往先锋话剧那边去推。对。 那像你们导演系的话，你们是要学多长时间呢？ 其实我们专业不是叫导演系，就是RADA